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又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股仔。 系啦， 今日就系4月22号系嘛？ 22啦，系。 22号。 22啦。 黄昏嘅6点钟。 嗯。 啱啱就放完个复活节假。 咁但系个市就好似未放完假一样。 就瞓着咗，闷到呕。 嗯。 咁啊，先讲几样嘢先。第一就今日啊，得阿的啦，阿的就病咗。 嗯。 咁啊，因为都系钱多嘅问题啦。咁啊 ，J 食都系病咗，亦都系因为钱太多嘅问题啦。咁我就冇病，因为我穷嘅问题啦。OK， 咁啊唔好意思啦，因为我穷，所以今日礼拜有节目要做。咁啊，哎呀，头先仲有多样嘢嘅，死啦唔记得啊，系啦。呢个嘅一股定输赢嘅嬉笑咧，就因为佢又真系钱多啦，就去咗旅行， 系啦， 就去咗好开心，去咗啲好贵嘅地方旅行， 系啦， 吓、啊、咁我哋 Wack 近排啲人咧，都通常去旅行咧，都去啲好贵嘅地方嘅， 系啦， 吓、啊、去游水啊，马尔代夫咯， 系啊，唔系长洲啊， 咁啊睇景啊，去立咯， 系咯， 咁样咯，系咯，咁我唔知点解去马尔代夫咁啊，长洲咁嘅景，马尔代夫咁嘅价。去马尔代夫嘅价，你可以长洲住一年啦。咪又系睇个海，食嗰啲海鲜系嘛？咁嗰啲啱啱去完马尔代夫翻嚟嗰人咧，就好意气风发嘅，周围去屌人嘅，我哋唔使理啲咁嘅人嘅啲。咁就所以阿希少就要去旅行两个礼拜， 暂停两个礼拜， 暂停两个礼拜， 输赢就 系啦。咁啊，两个礼拜后你哋就翻嚟啦。 但系就 Jackie 峰礼拜四嗰个咧就冇问题嘅。 哎呀，我未听啊，佢讲咩啊？ 上个礼拜谂先，上个礼拜死啦！上个礼拜我都 你竟然你都唔记得啊？ 太录得太多啦，谂先啦。上个礼拜 我因为我未听啊，因为佢礼拜四嘛。 港交所、深交所 啊，系啊系啊系啊， 港交所、深交所。咁、 okay. 可以预告下呢个礼拜就讲两间企业 Sony 同埋 Panasonic。 唉，点解你哋唔讲 Samsung 呢？ Jackie 峰唔鍾意韩国文化，所以否决咗讲 Samsung。 咦，点解唔鍾意韩国文化嘅？ 佢好真啊，我其实一路都好想讲 Samsung 嘅，咁但係佢就话唔讲啦咁。咁当然啦，其实喺Sony 同埋 Panasonic 个故事度都有提到少少关于 Samsung， 亦都即係呢藉住呢个节目都讲啦，介绍睇一本书啦，喺成品买到嘅。 係。 三星内幕定三星黑幕。OK， 咁值得去睇嘅呢本书係啦。 咁我大概7-8年前啦，我都喺大陆嗰啲书稿呢买咗一本，佢唔係三星啲内幕，三星啲发展呢咁上下嘢啦。咁嗰本书好抵买嘅，30几蚊又记得人民币30几蚊。咁好鬼大本嘅。即係有成400-500页嘅。 哇喔。 咁你知道大陆书都係密质质嘅，啲字好鬼抵睇嘅。即係你睇你用個價錢嚟買個字數呢，嘩抵到爛。咁但我好我又睇啦，我睇咗500-200个 page 啦，用咗2日時間睇，一路睇發覺咦唔好對路嘅一本書。佢係講 Samsung 嘅，佢真係講 Samsung。咦唔好對路嘅。因為成本書呢其實呢得50页㗎咋。佢後面嗰啲點嚟呢，佢係再印多次。系啊，即系应该50页就成本书50页 啦， 就完咗噶啦。跟住另外51至100页咧，都系头嗰50页嚟噶。 即系 跟住101至150咧，都系头嗰50页嚟噶。即系一本书你可以搣开佢，变咗10几-20本。 即系错睇啦。OK， 好鬼怪。我睇一睇，发觉咦，点解咁熟嘅？啊，再睇落去，咦， 好似一样嘅。 真係一樣喎，咁我得意到不得了，嗰本書好大本嘅，咁好抵嘅，30几蚊本，咁但係50个 page 又好似略嫌少得滯啦，咁我嚟煎煲啊，應該都非常唔錯，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即係嗰本 Samsung 嘅書，佢又冇講到，佢又講好多 Samsung 嗰啲奮鬥啊，點樣作為一間 半國營嘅企業點樣打通全球市場？嗱、嗯，嗰陣時未有咩 Android 手機啦， 未有， 未有 iPhone 啦，嚇咁啊，哇！嗰啲消費品啊，上至到呢個嘅雪櫃啊，下至到蘇跑啊，即係咁類似，佢冇蘇跑嘅好似， 有 嗰啲咁嘅嘢咧，哇，都有啦，咁啊，即係全球定位啊，全球發展方針啊，嗰啲 production line 點樣去 set 啊，點樣去打個點樣做個 globalization 啊？點樣輻射全球啊？哇！講到天花龍鳳咁勁嘅，咁啊，但係就係即係今日我唔係講 Samsung 啦，因為我唔係好記得咗嗰本書講咩嘅其實，咁啊，今日講嘅題目咧就其實即係引發觸發點就係呢個嘅曼聯嘅莫耶斯被炒啦。 嚇！ 係啦，啱啱就莫耶斯就喺英國嘅時間朝頭早就終於被炒啦。咁啊，炒嘅原因就當然就係因為佢領導嘅曼聯嗰個成績唔算太理想啦，比起費格遜嘅年代。咁啊，啲球迷亦都好冇耐性啦。咁啊話要炒佢啦，都攞唔到英超冠軍就炒佢啦。咁啊，啲球員亦都冇乜耐性啦。哇！你再搞到我咁樣，我身價跌咗噶咯。即係嚇，我跌咗轉會攞唔到高人工㗎喇喎，你係就係俾曬呢個嘅朗尼咁樣，咁球員有好大壓力啦，管理層董事會有好大壓力啦，球迷又俾好大壓力佢啦，咁所以即係炒咗佢，或者佢自己走亦都係即係對於莫耶斯嚟講一個好嘅解脫。咁但係無可否認，即係莫耶斯即係當然佢個成績比起費格遜嘅年代係爭好遠啦。咁但係你要知道費格遜嘅年代用咗幾多時間嚟build up㗎？ 系啊， 莫耶斯个年代也得十个月啫、你用个十个月嘅时间嚟到去平衡比较阿费格逊呢条咁嘅契弟几十年嚟嘅打黑球啊、打黑波啊、4424收买球证啊、贪污贿赂啊、捉啲女仔上床啊、打大肚婆啊嗰啲咁嘅费格逊都做开啲咁嘅贱嘢噶嘛。你用个十个月嘅莫耶斯同佢费格逊去比咧，系唔公平嘅。咁所以我今日带出嘅题目咧就系呢个嘅。啊，另一樣帶出個題目就係我啱啱聽咗你哋最新嘅北上頻道啦，咁、其中一節你係講預言啦，預言啊爹，以前係藍籌股嚟 㗎 ，OK， 預言雖然佢唔係好出名嘅藍籌股，點解佢會係入到藍籌股呢？因為佢係代表住中國世界工廠嘅一個標誌嚟噶，預言嚇，因為預言做咩咧 ？Nike 啊、Adidas 啊、Reebok 啦嗰啲佢做曬嘅。 百麗入去嘅時候已經冇預言噶啦嘛，我記得。 預言就剔咗出嚟，我唔記得咗幾時剔咗出嚟啦。百麗同預言就唔同啦，百麗同預言咧係代表中國經濟嘅兩個交。個 transition 嚟嘅，等於費格遜同埋呢個嘅莫耶斯咁滯。預言係代表中國嘅。世界工廠嘅生產嘅一個嘅強檔生產啊，嗰陣叫做咁啊，要勞工成本我最低啦，要土地成本冇人平得過我啦，要啲工人刻苦耐勞我最出色，要啲工人刻苦耐勞之餘，我完全冇福利俾佢， 道德 係啦，就係呢樣嘢就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預言嘅一個好大嘅指標，基本上有預言。佢同呢個嘅富士康都有啲啲唔同，因為富士康都係做一啲嘅手機啊科技產品，有科技呢個市場就有富士康，但係預言係做波鞋，有腳就要有㗎啦，呢樣嘢 ，OK， 咁所以本質上係有啲啲嘅唔同，同埋富士康都係一間台灣嘅公司啦，咁所以就係另一跟住去咗百麗就係另一個嘅經濟嘅年代，就係、是、消費嘅年代。 OK， 嚇，因為百麗係做零售為主嘅，裕源係做生產為主嘅，咁裕源嘅勞工潮亦都係引發咗我今日講嘅題目，就係同呢個費格同呢個曼聯一樣發展嘅一個嘅代價，一個嘅矛盾。任何一個球會歷史又好，一個即係中國咁大的經濟體系都好，你發展到去呢個階段，你面對會好多嘅問題，即係譬如曼聯就係一個費格遜要退休，因為佢就嚟要死啊嘛，係嘛？佢啲舊盟主寵召嘅時間就嚟到啦，咁佢都知道兩腳就嚟一伸，咁所以佢要交一個權力俾莫耶斯，同民建聯又唔同嘅。 雖然阿獅子即係另一個節目反萬大聯盟成日話，即係講無恥，曼聯同民建聯真係 equivalent 㗎啦，係相似嘅。但係本質都有個唔同，因為民建聯喺我哋眼中亦都係轉過幾代人，由03年沙士之後選區議會，跟住衰曬，跟住曾玉成落咗嚟換咗一個代人，跟住馬力就死咗，又換咗而家係咪譚耀宗啊？ 係 嚇、譚耀宗，咁佢換個人嘅，即係民建聯換人好簡單，因為香港人係睇黨嘅啫，睇個黨個招牌就叫民建聯。民建聯俾你係咩呢？就係、是、蛇齋餅種。 係 OK， 咁你坐咩人坐嗰個位，你都係俾蛇齋餅種我，完全冇問題。蛇齋餅種唔係贏一場英超攞三分咁困難。蛇齋餅種200蚊一位，逃俾你，你出10蚊，我出8-9蚊，掂曬。咁但係唔同嘅嘢就係費格遜，佢一定要揾個接班人。但接班人冇人會俾時間佢。面對同一樣嘢，中國經濟嘅轉型，有冇人俾時間佢嘅啫？ 明白。 有冇人俾時間佢啫？豫園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因為豫園其實幾年前咧，亦都係開始轉型啦。因為第一樣嘢。勞工成本貴咗，但係勞工成本貴咗，佢都係輕嘅，即係佢相對嚟講，當然你成間廠擺香港啊，真係不得了啦， 係 咯，你8-9千蚊人工，你即係最低要求啦，8-9千蚊人工，你大學畢業都有咩價啦，係咪？咁你基本上你冇得做噶啦，因為阿傑斯講得啱，豫園嗰啲孖展係好低嘅，你做對鞋出嚟，佢其實講緊係3-4% 孖展嘅啫，但係你個零售價係講緊100-200蚊。嘅美金嘅，但你每一對其實做收翻10蚊-8蚊，但係佢可以立曬嚟做嘅。嗱，豫園同富士康有個類似嘅，個類似嘅地方就係咩呢？佢可以喺 internal 即係公司內部裏面咧，有好多嘅 privacy 喺度嘅，係業務上面嘅 privacy，confidential 嘅嘢佢 keep 得好緊嘅。即係話 Reebok 我有隻新嘅波鞋會出嚟，咁、那個設計、那個顏色、那個圖樣。Adidas 都喺豫園裏面做 ，Adidas 做 Adidas 嗰班豫園嘅員工係唔會知嘅，即係同富士康一樣，我 Samsung 有隻機出嚟，3個月之後你幫我整好就出嚟啦。iPhone 係唔會知嘅、，iPhone 同樣有隻 iPhone 6出嚟啦，要做緊啦，係點樣嘅規格乜咩都好 ，Samsung 係唔會知嘅，咁呢樣嘢亦都係中國一啲嘅企業咧係。成功嘅一樣嘢， 係 成功一樣 做到一個保密嘅作用。 保密嘅作用點解？即係我自己眼見，當然就係個 internal control 又做得好啦。咁、但另一樣嘢就個保密要做得咁好，點解咧？因為佢哋唔當啲員工勞工係人嚟噶嘛。你諗下，中國到而家都仲係叫下邊嗰啲人咧，尤其是藍領階層咧，嗰啲叫做勞工噶。佢唔會叫做員工噶。即係俾人嘅感覺就係員工你都係一個人，你勞工你就唔係一個人嚟㗎啦，你係靠勞力同隻牛同隻豬靠勞力去到揾食係一樣嘅啫咁樣，咁所以即係嗰個分別就其實好大㗎咁、就嗱、你哋有講過即係喺節目裏面有講過三來一補啦，三來就係、其實我記下先，即係來料加工、來樣加工。同埋內件裝嵌啦，補就係補償嗰樣嗰樣嘢啦，咁跟住就阿傑斯都講過啦，就係跟住逐步一個嘅中國經濟嘅發展同埋個轉變，就係去到三資企業啦，外資啦，中外合資啦，同埋中外合作啦 ，OK， 三資企業嘅，咁呢個過程嘅轉變咧係冇乜矛盾嘅，係 OK 嘅，你由三來一補嗰啲企業其實。三來一補嘅意思其實好簡單，即係話嗰個OEM 或者 ODM 咁嘅形式嘅啫。即係的你有間廠，你要做波鞋嘅，我俾個波鞋嘅樣你啊，藍有三間，一間係紅色，一間藍色，下邊個底咧用咩膠做，啲皮咧點做，你做唔做得到？做得到得單生意你做，成日好 OEM 嘅模式，跟住 transit 到去 ODM 啦。ODM 嚟講咧。最喺國內我自己眼見咧，即係消費品嗰個層面啊，最犀利咧就係眼鏡嘅。你見到其實中香港大好大都好啦，成行成市都名牌眼鏡嘅。Hugo Boss 啊 ，Atlas B 啊，好鬼死多眼鏡嘅。咁啲眼鏡咧，其實就唔係 Hugo Boss 或者 Atlas B 去設計嘅， 係中國嗰啲廠呢就設計咗出嚟、就俾 LSB 睇、喂呢隻嘢我特登幫佢設計㗎點點點點點 ,LSB 話我都係打個牌之類我有錢賺㗎喎、隻眼鏡你生產嘅我俾好少錢你㗎 咋。 咁好多人都肯做 嘅， 咁、但係佢哋 make sure 一樣嘢就係啱啱講嗰個嘅業務嘅保密啦、即係我設計咗一樣嘢啊 ，LSB 呢只啱曬你啦、我唔會擰轉頭，你簽咗之後咧，我會賣俾呢個 Hugo Boss 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過咗十年咧，中國其實喺東莞裏邊咧嘅極多眼鏡廠嘅。包括即系黄柏高嗰个叔仔嗰个系咪叫叔仔我唔知啊，啲亲戚咧都搞咗间嘅，都唔掂嘅，帮 Ray-Ban 做嘅佢， okay. 都唔掂，因为太多，多到不得了啊！我识嘅朋友里边有三四个喺大陆里边搞眼镜厂嘅，都系做名牌子嘅，话 Sash 啊、菲律宾 啊、Gucci 啊、Prada 多到不得了啊！咁啊呢个个转接基本上就冇矛盾嘅，冇矛盾，因为对于即系三来一补嘅企业嚟讲咧，其实佢一路都系做紧，即系点讲咧，就系、一个世界工厂嘅角色啦，净系做一样嘢出嚟嘅啫。你冇出口嘅，亦都系冇三来一补公司，你亦都唔可以做自己 branding， 亦都唔可以内需，你一定系出口。咁、所以对于好多嘅厂嚟讲咧，佢有汗水，但系佢就冇乜大钱赚啊，冇乜大钱赚啊！你要赚大钱，你真系好似鱼丸咁样，我立晒全世界嗰啲工厂翻嚟做，立晒翻嚟做，我有咁平，一咁平，所以做到嘅嘢只系喺度每日每夜喺度谂紧点样度个孖展嘅啫，度个孖展，点样压个孖展落去，咁所以个发展嘅矛盾就出现一样嘢啦。中国要发展个内需市场，内需市场系一个好点讲啊？在人類來講是一個很 controversial 的很矛盾的東西。本來阿迪你沒有內需的概念的。你出世的時候你是沒有內需的概念的嘛。因為媽媽要你壓哪隻尿片你沒有 say 的嘛。你喝哪隻奶粉你那人歲零兩歲你不知道的嘛。去到六七歲的時候你都是逆來順受的嘛。媽媽說阿仔你今天吃飯你就吃飯，吃麵你就吃飯，吃麵。當然去到六七歲的時候你有多些反抗能力，但你的反抗能力有限。但去到十六七歲的時候你知道什麼叫做需求，你知道什麼叫消費，你就開始有個自主的了。消費與人類那個自主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marketing 的議題來的。你即是话我唔食饭我要食面，你而家抉择到啦。你开始有个自主嗰个心态嗰个潜意识嘅爆发嘅时候呢，你对你生活上面嘅嘢，对于你权益上面嘅嘢呢，你都会多咗要求。 係 咪、即係我而家开始买嘢，喂，以前中国喺嗰个消费市场里面唔好多嘢揀，鞋都系嗰款嘅咋嘛。鞋就是那隻綠色那隻，鞋頭黑色那隻，毛澤東穿那隻，鄧小平以前穿那隻，你冇得揀，你基本上你是不會谷咗自己嗰個自主潛能出嚟㗎嘛。但而家鞋唔同啦，你去東門嗰度睇鞋，一千幾百萬款俾你啦，係咪、就咁 Adidas 都未有嗰啲款，佢已經做埋俾你啦，係咪？咁你開始有個自主意識喺度，喺個自主意識裏面作為一個勞工嚟講啦，啱講啦，勞工係會 strive for 想變成一個staff 嘅，我唔系 labor，我唔系 labor， 我系一间公司里边一个 staff，你要尊重我，富士康就有一个例子啊，你要尊重我，你系一个军事嘅工厂形式，但系我唔系一个军人，我系一个喺咁多种类嘅消费品市场培育咗我成为一个自主嘅个体啦。所以我打呢份工，我唔想做一个 labor， 我要做一个 staff。我要做一个 staff， 你要俾翻一个 staff 嘅应有嘅人权福利俾我。而家中国东莞里边，其实过去嗰十几年有，尤其是几年前搞个劳动法出嚟之后，跟住毛泽而终啦。嗰阵时已经系知道咗一个劳工市场系一个好大嘅变化，而一个变化对于语言对富士康嚟讲咧，第一佢会面对好多劳工嘅问题。点解中国会做到世界工厂？其实某一程度上一样嘢，点解美国会俾中国做咧？点解德国会俾晒啲掉晒啲 production line 嚟中国做咧？因为美国、德国、欧洲有好严厉嘅劳工法啦。你对佢唔好，你食饭时间唔够长，你唔俾佢屙屎屙尿，都告到你甩裤。 个福利政策 福利太好啦，咁所以我做嚟做去，发觉我哋孖展我甩捻唔到啊，咁所以就掉晒大陆咯。所以我话大陆做世界工厂嘅理所当然，冇难度嘅就系咁解。 咁但係而家世界工廠有個發展嘅矛盾啦。個發展嘅矛盾就係咩呢？我要俾福利，我要俾由 labor 變成一個 staff 嘅年代。 嗯。 而呢個年代會增加咗個 cost 好多。第一，我唔係淨係加人工俾你阿迪，我唔係3000蚊加到4000蚊，加俾你已經搞到啲廠家已經氣來氣喘啦。而家你仲話要每年要放假啦， 嗯， 有醫保啦， 嗯， 嚇，你唔好淨係喺間廠嗰度整個籃球場，跟住俾人晾衫得噶。我真係要打籃球， 嗯， 我真係個籃球場要打到籃球啊，大佬，嚇， 嗯， 咁嗰啲嘅員工宿舍，我係要 privacy 啊。你唔好仲同我整四張一間房擺四張碌架床瞓八個人嗰只啊， 嗯， 嚇，我仲要有拍拖約會時間。 嗯， 我要翻到宿舍上到网啊！你要俾 WiFi 我，呢啲对间工厂嚟讲，全部都系成本。 嗯， 喺个世界工厂系讲紧系捻孖展嘅时候，你成本劳动成本都增加到咁多嘅时候咧，你好难做。咁所以其实裕源几年前咧，佢就会做一样嘢，就系话佢将普德逊拉咧系褪去缅甸啊、柬埔寨啊、越南嗰度嘅。咁但系裕源自己都承认呢个过程好烦。冇佢哋想象中咁容易，因為點解咧？你咁大間廠，你喺節目都講啦，幾萬人啦， 係啊， 你將幾萬人嘅production line慢慢轉去，譬如越南嘅話，越南政府識睇噶嘛，有眼睇噶嘛，哇！你喺中國嗰度上市，做到咁大嚇，賺咁多錢，你而家想由中國嗰啲嘢慢慢搬入我度，我都識問你攞錢啦，係， 嗯， 嘛？我都識話冇地啦，我都識話，喂，我哋啲人越南人唔似中國人咁折墮嘅喎，嚇， 嗯 啊，雖則佢哋都係折墮，嚇，啊，我哋要福利喎，雖則啲福利唔係落佢嘅袋，係落啲官嘅袋。咁， 嗯， 但裕源都自己承認話，喺去落呢啲咁嘅亞細安國家裏邊搞普德遜拉。replace 中國嗰個世界工廠個地位係比佢哋想象中更困難嘅。咁， 嗯， 所以即係呢個嘅富士康就行咗另一條路嘅。富士康係向內陸走嘅。啊，咁因為當年佢有一個好嘅解釋，就係話：喂，你哋咁多人跳樓，因為你哋想老家。咁， 嗯， 你老家喺邊啊？喺湖南， 嗯， 最偏嗰啲地方。 咁， 我就搬間廠喺湖南最偏嘅地方。 係 啦。咁仍然係會有個勞工成本啊，各樣嗰啲優勢喺度。咁富士康都係做得好慢，富士康做得好慢，因為你搬咁大間廠，其實你唔係搬緊一間廠啦， 嗯， 你係搬緊一個城嘅。OK， 系 搬紧一个城走， 即唔同我哋喺香港呢啲咁嘅幻想，可能一间厂系三四百人嘅，即系就算七十年代最近都可能1200-1300人都已经系好大啦，即系嗰啲塑胶花嗰啲厂 ，OK， 系， 但系上边嗰个概念嘅系你论晚晚声，其实即系一个城嚟噶嘛。 嗱，你要记得嗰阵时中石化上市咧，其实十几年前佢上市集资最大一嚿钱系用喺咩咧？佢變成一個股份制公司嘅時候咧，佢要精簡自己公司個架構，個， 嗯， 人手架構咧，佢上市好大嚿錢咧，係作為一個嘅補償金炒咁啲人， 嗯， 一炒係炒緊19幾萬人，十九幾萬人，咁點解會炒要炒個十幾萬人嚟做咩咧？如果你去個中石化，去好多大陸，我記得我去過好多個，咁喺中石化裏邊，你會發覺佢係一個城市咁樣。吓，嗯，咁，啊，你话喂，佢点解有个乞衣喺度嘅？唔系嗰个唔系乞衣嚟嘅，系中石化嘅员工嚟嘅。不过冇单位肯收，佢系打长工嘅，咁，嗯，所以佢唯有佢个个月都有粮出，佢顺便就做埋乞衣嘅啫。咁啊，其实就做咗好多，即系补咗好多钱系落呢啲咁嘅度。咁， 嗯， 所以中国系发展第一个矛盾就系话工业嗰个转型。由呢个胡温年代讲到而家啦，啊，我哋要做啲高档次。高科技、高質素嘅嘢，咁但係做到而家都仍然係 labour intensive 為主 ，capital intensive 嘅嘢有，但係都係唔多嘅。 嗯 ，OK， 嗱，第一節我哋講完，第二節我哋講到第二個中國發展嘅矛盾。 好。 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咖啡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咖啡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Yeah, yeah, yeah. 新年 鼠掣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